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6集《梅夫人三》。沈妙这人自来就是遇强则强的，对付谢景行那种深不可测的人要服软，对个没有什么头脑的女人却不必想得太多，因此话语也就格外讽刺，直刺的那夫人哑口无言。可她这么一侧身，自己的模样却清晰地暴露于众人面前，只听得另一个夫人惊叫道： 瑞卿王妃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衣裳怎么弄得脏兮兮的？莫不是摔了一跤？ 接着又猛地捂住了鼻子，露出一副极其难受的模样。季夫人和季大人一愣，唐叔也一愣，厅中众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都集中在了沈妙身上，这才发现沈妙的衣裳上沾满了泥土和灰尘，实在是脏污不堪。仔细去看，头发似乎也有些乱，虽然已经整理过，总觉得有些狼狈，而浑身散发出若有若无的异味，却像是肥料的味道。那些个夫人本就对着瑞卿王妃这个外乡人不怎么喜欢，这下子有了话头，立刻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，说沈妙是不是心中焦急，所以行事有了差池，或者是突然摔了一跤什么的。罗檀在背后听得火冒三丈，只有他是晓得沈妙这一身狼狈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偏偏沈妙又警告过他此事不能说出去。唐叔有些诧异，他见到沈妙一心记挂着正事，却忽略了沈妙的模样，并且沈妙自来都是端庄高贵的，穿着也是一丝不苟，何曾有过眼下这般不在乎外表的时候。季夫人面上更是涌出了几分难堪，沈妙是他的侄媳妇，说沈妙不是，无异于在狠狠地打他的脸。一片窃窃私语中，沈妙的神情反倒是最淡然的，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，这些夫人本就排外，未曾将他看作是自己人，对于有心挑剔的人，就算今日他穿得再如何贵重，那些人也不会对他有一丝改观。因此他狼狈的模样落在众人眼中，他也并不觉得会有多么的难堪，总归日后又不会是坐在一起喝茶的关系。季夫人正想说几句话打圆场，突然听见自外厅传来男子的笑声： 李兄实在是高才，这九连环我都解不开，你却短短半炷香都不到就解开了，除了我三哥，还没人比你这动作更快呢。 正是季雨舒的声音，紧接着另一个声音响起，似乎是年轻男子的声音，十分的清澈，却似乎又有几分低哑，合在一块儿便显得有些特别。那人说了什么？季兄弟承让，在下万万不敢与亲王殿下相提并论。沈妙心中一动，不由自主的一颗心突然紧紧地揪成一团，那清澈低哑的声音十分熟悉，可是他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，然而灵魂却在这一刻都颤抖了。他低头去看自己的手，袖子很长，只露出指尖，然而那白嫩的因着昨夜忙碌了一夜而显出几道血痕的指尖，此刻在猛烈地颤抖着。下一刻季雨舒的声音响起了： 莫要这样说，等我三哥醒了定要你们二人比试一番，三哥最喜欢聪明之人，你若去了三哥一定很欣赏。 那正厅的帘子被人一掀，从里头走出两个人来，季雨舒走在最前面，突然瞧见沈妙便是一愣，随即又不顾诸位夫人在场，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来问道： 嫂嫂，你回来了，这些日子你不在，我问铁衣也不肯告诉我究竟去哪里了。 沈妙却是没有回答他的话， 目光死死地盯着紧跟着季雨舒走在后头的人。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，大约不过二十出头的模样，五官生得十分平淡，平淡的让人觉得也瞧不出什么特点，然而却莫名地吸引目光，只因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聪明人的气息。他穿着松香色的长袍，青布靴，一双眼睛仿佛夏日的日头，热烈微醺，却又带着一种隐隐的狂热。沈妙身子一歪，险些倒了下去，罗坦眼疾手快地在身后扶了他的腰一把，还以为他是前天夜里太累，这会儿支持不住了。季夫人见他看着那年轻人，就说这位就是救了景行的恩人之一李公子。眼前的年轻男子对着沈妙行礼笑道， 在下 李克。沈妙在心里千万个呐喊，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名字，永远也忘不了这双看似热烈纯质的眼睛。这个在短短几年间成长为傅修仪左膀右臂，几乎可以与裴郎分庭抗礼的臣子，这个梅夫人的生身兄弟李克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漫长的一生过去后，在今生他竟还能与面前的男人再见，却是在这陌生的国土，在他的府邸，在一屋子的人面前，李克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他的脸色蓦地发白，一边是理智地提醒着自己在这些夫人面前不能做出奇怪的举动，一边却凶狠地盯着李克，恨不得冲上去将这个人撕成碎片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梅夫人兄弟，他前生之所以到最后惨烈如斯，都是拜这对姐弟所赐。梅夫人夺得傅修仪真心，李克鸡犬升天，顺势提拔。李克给傅修仪鞍前马后，梅夫人背靠大树好乘凉，更加得宠。姐弟二人互相依靠，各自升迁。梅夫人想法子嫁出婉瑜，李克就想法子废掉太子。梅夫人还沈家大房满门抄斩，李克却和二房三房的沈贵沈万交情颇深。这一场恶缘，前世今生都逃不掉。可是沈妙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却是在这里，以谢景行恩人自居的是他。他突然想起了堂叔说的那是一对姐弟。沈妙凶狠的目光让季夫人一瞬间都有些发怔，她问道， 娇娘 不是有两位恩人吗？沈妙微微一笑，缓缓移开目光，语气中是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出来的诡谲。她问道，还有一位在哪里啊？ 方才丫鬟倒了茶水在她身上，我让她去换了身衣裳过来。娇娘的衣裳不少，这府里没有旁的女人衣裳，男丫鬟的不好，我便拿了娇娘的衣裳应付。 季夫人说道。正说着，却见季雨舒看着门外说道， 来了。 那女子芙蓉面，杨柳腰，模样顶顶赛天仙，一身轻薄小衫缓缓而来。正午的太阳因着她掀开帘子而进来，愈发地显得这姑娘美貌绝伦。她轻盈浅笑，光彩夺目，恍惚隔了一生一世沈妙临死前看见的光鲜。沈妙站在屋中，衣裳蓬乱而狼狈，脸色苍白，盯着那女子的模样，如恶狼，如猛虎，如在心口伺机而动潜伏不安的毒蛇野兽。那个人穿着她的衣服来到她的府邸，救了他的夫君，耀武扬威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前生的宿敌，今生的死仇，恶缘剪不断理还乱，再一次被推到了命运的边缘。 梅娘见过王妃娘娘。 女子开口道。梅娘？不，你不是梅娘。 你是明齐帝君傅修仪的心头血，新太子傅明的母妃，也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梅夫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